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前半夜本市天气趋于转晴，后半夜到白天一直都是晴天，扩散条件有利，能见度佳，比较适合户外活动。只是夜间到白天气温会大幅下降，且偏北阵风较大，风寒效应明显。目前本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外出请注意防风防寒和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一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这是流传于通州地区的运河船工号子中的开船号，喊号子的老人叫赵庆福，今年87岁。号子的种类有很多，在北京地区大体分为六种，即船工号子、建筑号子、搬运号子、农事号子、作坊号子和矿工号子。而流传在通州地区的运河船工号子是北京最富有特点的劳动号子之一，是运河文化和北京文化标志性的重要文化符号之一，也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今天的特别创意，主持人张燕就从这通州运河号子说起，带您在音乐当中感受浓浓运河情。 嘿呀喔， 喂喔，喂嘿， 嘿呀喔，喂嘿， 喂赵，喂赵，我上我的赵，喂嘿喂，哎呀我的喂。 这段通州运河号子是今年央视《我有传家宝》节目中通州运河船工号子传承人赵义强带着自己的传承人现场喊号子的情景，而他正是赵庆福老人的儿子。 嘿呀哦， 好，船工号子啊，气势磅礴。老爷子，您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传承人，叫赵义强。啊， 您这号子是跟谁学的？ 跟我父亲学的。我父亲叫赵庆福，他是今年87了。 哦，今天呢，虽然赵老爷子没有来到现场，我们记者呢特地去到家里呢采访了一下赵庆福老爷子，听听他怎么说。 我喊这号啊是祖传的，爷爷教会了一个河爸爸，这一个爸爸呢就交给我了，我就离不开这个了。我爷爷外号啊是起重工，一个礼拜跑一趟天津，一个礼拜跑一趟天津。我6岁就上山帮忙，什么全干。9岁我学所有的运河号满全都会了，喊起来越喊越高兴，越喊越高兴。开船喽！ 说到运河船工号子的渊源，如今只能根据演唱者的回忆追溯到清道光年间。它是为了提高劳动效率而创作的民歌品种，以家庭、师徒、互学的方式传承至今的。 还得是得劲儿啊！嘿呀啦嘿！ 运河号子这种民歌形式因大运河文化而起源，是大运河文化中的一部分。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2014年，从南到北全长1794公里的大运河成功申遗， 这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道在北京留存有40多处物质文化遗产。通州位于北京市东南部，京杭大运河北起点，早在秦代就有漕运活动。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朝定都北京，漕运进入了鼎盛时期。当时每年运粮漕船20000多艘，首尾衔接10几里，伴随浩浩荡荡宏伟船队的是此起彼伏气势磅礴的号子声。早年间就留下这么句俗语，北京城是飘来的。曾经有一部纪录片叫《话说运河》，这是一部介绍运河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纪录片，其中第二集的名字就叫《飘来的北京城》。 谁该是北京的眼睛？ 谁能想象，要是没了昆明湖、什刹海、太液池，也没了金水桥下的玉河水，要是让万寿山的佛香阁、让海子沿岸的垂杨柳、让琼华岛的吉祥如意白塔、让紫禁城头那9梁18柱、72条脊的角楼子，都一个个的弄没了自己的倒影儿，这北京城会不会像老辈子人说的丢了魂儿了呢？ 其实这儿的湖、海、池、河，可不光是为这古城增色。老年间就留下这么句俗语啊：北京城是飘来的。 飘来的？这座3000年古城、5朝的名都会是飘来的？ 啊，且不说内外城郭、大小胡同，先到紫禁城登太和殿，听听这盘龙柱、这大金砖的来历吧。 这部《话说运河》1984年开拍，从1986年3月到1987年1月进行了9个月的播出，播出的轰动效应大大超过《话说长江》，成为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最早的高潮。而这部纪录片的主题曲就是80年代由殷秀梅演唱的《运河之歌》。时光流转，日月穿梭，运河唱着神州古国，两岸风光一路传说，几多曲折，几多苦涩，几多欢乐。几千年的时光，大运河曾作为重要的水路交通造福运河两岸人民，而位于通州东南的张家湾被誉为大运河第一码头。有专家考证，建造北京城所用的大批石料、木材以及南方出产的商品货物，大多都是由运河水路经张家湾黄木厂运往北京的。民间流传的“先有张家湾，后有北京城”的说法也由此而来。在张家湾村委会旁边，一个不起眼的居民小区内隐藏着一座镇级博物馆，这就是2015年底新建的张家湾博物馆，而这里也记录下了运河第一码头的历史沧桑。 以前呢，这个漕运制度啊，就形成了一种军粮经济制度。到了清朝的时候呢， 逐渐就减少成为了100年的军粮经济。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面上面呢有50个不同的符号，然后反面呢也有50个不同的符号，就相当于这100年的军粮经济。当时是只认这个扇子不认人的，你只有相当于一个符号一样。然后这个军粮经济验完粮之后呢，会在合格的粮食上面刻上属于自己的一个就是固定的一个符号，如果出现了问题之后呢，会通过这个符号找到这名军粮经济当时这个生产的这个地方， 是一个追溯系统，是吧？ 说话的这位是年轻的90后大学生村官李卓军，他也是镇文化中心工作人员，负责张家湾博物馆日常讲解工作。作为通州区首家乡镇级综合性博物馆，张家湾博物馆内展现了张家湾古城、通运桥等繁荣景象，体现了运河文化、古朴民俗、时代发展、现代文明的深刻内涵。李卓军介绍了博物馆的整个区域功能划分。 一层的时候就是分为序厅，首先呢就是一个宣传片的介绍，然后呢就是一些关于就是总体的一个介绍，我们张家湾镇的一个。然后呢这个梦回古镇展厅呢，是我们把那个桥呢进行了一个复原，然后呢又加入了就是一些 3D 的一个动画，就是陆河都运图，然后来做一个展示。然后这个主展厅呢，就是一半是红学文化，一半是运河文化。因为我们张家湾不是曹雪芹在这儿出，就是墓葬刻石在这儿出土嘛，所以就是红学文化也比较重要。然后运河文化呢，是因为本来就是漕运古镇，而且就是你像它出土的一些碎瓷片呀，都特别重要，所以我们就分为了两个部分。然后二层呢，主要就是因为有一些改动，所以就变成了整个通州的一个大运河的一个变迁，然后还有一些文物的介绍以及美食美景。然后大家主要要是来呢就是想参观一些运河的文化嘛，然后另外有一批人呢是主要是来参观曹雪芹的一些，寻找曹雪芹的一些故事啊，这个书里面一些比如说花枝巷啊，都是在咱们就是张家湾的。 博物馆主要展示运河民俗和运河渊源。在这里记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文物，一把扇子，上面写着密符扇，而电视剧漕运码头中也有关于密符扇的片段。清政府官员非常重视通州漕运事，不断明察暗访。户部官员为了防止在验收转运间作弊，制作了军粮经济密符扇。这个扇子的两面各有50个符号形状，每个符形下面多以小楷横书符号名称，符形与符号合制为一组，乃一名经纪人代号，或称之为密符。电视剧《漕运码头》也反映了大运河漕运盛景时期的故事。这首由雷佳演唱的《运河的传说》正是电视剧《漕运码头》的主题曲。大运河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工程之一，围绕运河有数不清的故事。如今虽然运河已不再承担水路运输工作，但它的文化意义依然重要。很多文物背后的故事展示在通州区的各个博物馆，向大家讲述运河的故事。 在老百姓来说，顶多有一个就是宏观的概念，常常是一撇 运河是一难，现在并不是了。他们走进了运河，走进了运河，了解了运河以后，他们就深深在爱着运河，其实等于正在爱自己的家乡。 说话的这个人名叫陈振清，是通州区文化馆的馆长，同时也是通州区的政协委员。在通州区文化馆工作了30多年的他，对于运河在老百姓生活中的分量变化有很深的感触。 原来一指大河文化就指黄河呀、或者包括长江什么。其实我认为这个运河文化也算大河文化，特别是习主席说嘛，让我们在古为今用的，去进一步挖掘大运河文化，而北京要带好这个头，这是习总书记说嘛。 2017年2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通州时指出，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而北京要积极发挥示范作用。不断挖掘和传承文化资源，用什么样的方式会产生好的效果呢？在今年北京音乐广播举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中，曾组织北京词曲作者多次去通州采风，希望能够通过好的音乐作品来传承大运河文化。 今天的行程呢，主要是以游览运河一期和二期规划段为主。 中国音乐学院作曲教研系主任阮坤深在坐船游览大运河时就曾这样感慨： 运河是重要的一条古代丝绸之路，这个我们都知道的。今天到实地来很有感触，就是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很多信息，不一样的一些味道，这种水的味道、树的味道。所以呢，我觉得是有很多想法，慢慢的创作中再去梳理。 用好的作品鼓舞人，这是当下我们挖掘和传承大运河文化大家认可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就在今年6月份，由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出品、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区委宣传部等单位大力支持的大型原创历史传奇音乐剧《天地运河情》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了首演新闻发布会，而下面这段录音正是当时北京电视台进行的采访报道。 近日，由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出品的大型原创历史传奇音乐剧《天地运河情》新闻发布会正式拉开序幕， 非常的富有传奇色彩，所以我们叫大型历史传奇音乐剧。 该剧以收藏于国家博物馆的清代名画《陆河都运图》为灵感来源，以大胆又富有创意的艺术表现形式，首次将记录了乾隆年间漕运盛况的《陆河都运图》呈现在舞台上。 这部剧是以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清代名画《陆河都运图》为灵感来源，从国家战略高度重新审视并深刻挖掘大运河历史文化，历时8年精心打磨，并成功入选2018年度国家艺术基金支持项目，更是习总书记视察通州发表讲话1年后推出的首部描绘大运河的舞台艺术作品。导演李刚这样说： 所以我们对这片水域呢有了非常深厚的情感，也有一种呢报答这片水域、报答这片母亲河的这样一个强烈的欲望，这是我们创作这部戏的一功。另外一个就是这几年，这个随着这个京杭大运河成功的申遗，我们更加觉得有一种紧迫感，觉得应该为世界文化遗产做点什么。然后通过挖掘呢，我们发现了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国家宝藏，叫《陆河都运图》。这个宝藏呢已经深藏在国家博物馆很多年了，一共跨城300年，在国家博物馆呢待了60年，但是呢不为人们知道。我们想通过这样一部戏，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家宝藏。这个戏呢，我们想做成一个超大型的国家宝藏的前世传奇。所以我们在全国有巡演的这样一个任务。这次天桥结束以后呢，我们向主攻国家大剧院，今年底在国家大剧院要正式公演。公演以后呢，要全国巡演，我们想在运河8省进行巡回演出，让更多的运河沿岸的老百姓、更多年轻人走进剧场，了解运河，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 作是最有说服力的，而好的作品本身就有无穷的感染力。如今有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开始关注运河文化，越来越多的寻常百姓开始了解运河文化。传承的前提是知道，是了解，好的作品背后就会涌现更多的好的故事，能够给大家带去更多的力量。水流南禅中悠悠，从古流到今，从冬流到秋。这首王子明演唱的《古运河之恋》道出了运河曾经的古朴和宁静。古为今用，在北京打造长城文化带、运河文化带、西山文化带的今天，大运河文化带的保护和传承无疑是我们古为今用最好的写照。 是牵上你的手， 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由张燕编辑制作、冯健监制的特别创意节目《浓浓运河情》，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音乐广播稍后的其他节目内容，下期我们再见。是牵上你的手，春来春去又一回，莫让年华覆水流，人面桃花去，白了少年头，月上柳梢好时候，人约黄昏后，在水一方心上人，何时牵上心上人，何时牵上你的手。 26年倾力推广优秀原创音乐，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晚7点到9点，佳作不断，精彩纷呈。中国歌曲排行榜2019年继续攀登，扶持中国本土流行音乐崛起，见证华语原创歌曲绽放。 改革开放，脉搏涌动，一道声音麦浪